在大家被这部剧中宫斗的剧情所吸引的同时，武汉一名女子因为入戏太深，竟然要求医生利用剧情当中出现的碎骨子来帮助自己解决怀孕的烦恼。这部电视剧中对于草药功效的展示是否正确，其他植物伤人的情节真的有依据吗？剧本创作是不是很难做到科学严谨？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芈月，你的植物学知识靠谱吗？ 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你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新闻广播在周五的时间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今天呢是2015年12月25号，还没有几天啊，咱们就要跨入2016年了。我们继续和大家回顾一下科学史上的这一天曾经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在1758年12月25号，哈雷彗星第一次在人们预言的时间当中出现，捷克的天文爱好者巴里奇发现了它。有人说呢，这是人类智慧的胜利，因为呢在此之前关于哈雷彗星我们都了解到说这是一个和人名有关的彗星。但是哈雷彗星呢在事隔70多年之后再次出现，当彗星没有来到我们身边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不知道说通过这种运算是不是真的可以来掌握天上的星星的运动轨迹呢。时间到了1785年12月25号，真的按照我们过去的推算，我们的确看到了哈雷彗星。其实这也是人类对于整个宇宙包括呢对于深空的探索，通过数学的方法我们计算出来了很多星星运行的轨道。在这个轨道计算的同时，我们也把自己的航天器发入到了宇宙深空，并且也对深空进行了更多的探索。其实每一次的人类科学的胜利都是在一点一点的探索当中所积累出来的。在科学史上的这一天，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哈雷彗星在预言当中再次回来了。 首都文明办联合北京新闻广播推出绿色生活好市民系列广播故事，文明北京蓝天行动，爱北京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前天电视剧《芈月传》举行了庆功会，庆祝自己取得的优质收视成绩。在大家被这部剧中宫斗的剧情所吸引的同时，武汉一名女子因为入戏太深，竟然要求医生利用剧情当中出现的碎骨子来帮助自己解决怀孕的烦恼。这部电视剧中对于草药功效的展示是否正确，其他植物伤人的情节真的有依据吗？剧本创作是不是很难做到科学严谨？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芈月，你的植物学知识靠谱吗？北京时间20:25，欢迎各位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其实呢在我们节目啊正在直播的时候，很多看电视的朋友，尤其是喜欢看电视剧的朋友啊，现在大家应该都在看一部剧，这个剧的名字叫做《芈月传》。你看我们在直播间呢，这北京卫视视频我都能看得到，在两分

这个还是挺好的事儿。然后呢，这个剧依然在直播，我估计呢，很多朋友呢，大家依然也是看着，不知道今儿多少人也听我们这期节目啊。我们跟大家讲了讲其中的一些知识，然后也希望未来咱们在这个影视剧创作行业会有更多呢值得推敲、更严谨的好作品来到各位的身边。好了，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我们继续呢听着正在直播的《芈月传》啊，52集来结束本期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感谢编剧吴炫，也感谢植物学博士史军做客这一期的节目，同样也送上一首《忘忧草》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结束曲。以下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整点快报，另外各位不要走开啊，过一会儿我们节目还给大家来送奖品，我们有彩蛋，欢迎您听节目拿奖品。 若不是往日委屈太深，觉得实在憋屈，也不会将此处透露。不管什么委屈， 谁把谁真的当真，谁为谁心疼，谁是唯一谁的人，伤痕累累的天真的灵魂，早已不承认还有什么深。 税收知识有奖问答， 听众朋友，在上期的税收知识会有奖问答环节中，我们为大家介绍了企业所得税执行中的若干税务处理问题。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20条规定，企业发生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以及将货物、财产、劳务运用捐赠、偿债、赞助、集资、广告、样品、职工福利或者利润分配等用途的，应当视同销售货物、转让财产或者提供劳务，但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除外。另外一项规定是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确认企业所得税收入若干问题的通知，规定中是这样描述的，企业以买一赠一等方式组合销售本企业的，不属于捐赠，应将总的销售金额按各项商品的公允价值的比例来分摊，确认各项的销售收入。那么根据这两项规定，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是，企业促销方式中有一种买一赠一的组合销售方式，请问在企业所得税上应视同销售处理吗？选项 A 不视同销售，选项 B 视同销售。第二个问题是，企业促销方式中有一种买一赠一的组合销售方式，请问在企业所得税上如何处理才正确呢？选项 A 作为捐赠按照视同销售处理，选项 B 将总的销售金额按各项商品的公允价值比例来分摊，确认各项的销售收入。大家可以编辑 A 或者是 B 发送到10628821828，每天我们将随机抽取2到4位中奖听众，您将获得由朝阳地税提供的精美奖品。 初看春花红，转眼已成冬，匆匆匆匆，一年容易又到头，朝光逝去无影踪。人生本有尽，宇宙有穷，匆匆匆匆，是为后人乘凉，要学我们老祖宗。人生啊，就像一条舞，一会儿西一会儿东，匆匆匆匆。